第43集，屠龙者格鲁尔。 别担心，我们还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 卡德加的话有些言不由衷，但当部队停下来休息补充宝贵的水分的时候，卡德加觉得自己必须这么说，他们需要得到这种保证。他们从兽人的堡垒离开之后一路向北，接着又沿着荒凉的海岸线向东走，一路的情景与他们在传送门附近看到的情况差不多。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看到的大都是龟裂的土地、灰暗肮脏的土壤和枯萎的草木。尽管他们偶尔也能经过几丛绿色植物，但是德拉诺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沉闷、凄凉和苦涩的。现在他们周围的土地变得更加崎岖不平了，地面的起伏变得更加明显，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几乎可以确信这是一座山脉。但卡德加从未见过这样的山脉，石头尖刺从他们周围的悬崖峭壁上突出来，伸向各个方向，仿佛山峰也在展示着自己嗜血的那一面。棕红色的岩石看起来无比阴沉，那是血液干涸之后的颜色，相比之下猩红色的天空看起来反而更加鲜活。这是卡德加所到过的最贫瘠的地方之一，他全身掠过一阵战栗，他怀疑这大概要归咎于那些从岩石尖刺间呼啸而过的风。卡德加漫不经心地向那根离得最近的石刺伸出了手，但在几乎要碰到的时候停了下来。那根石刺锋利如剑刃， 头骨就在这附近。 你确定吗？ 哦，相信我，我确定。 很好，让我们赶紧完成任务吧，我已经受够了这个地方。 我想我们…… 嘘，你们听。 卡德加准备说些什么，但是奥雷利亚举起了一只手，示意大家安静。卡德加紧张地倾听着，但他的耳朵不像精灵的那么敏锐。最初，他听到的只有风声，接着，他听到了一种拍打的声音，像是翅膀，但是比他认识的任何一种鸟拍打翅膀的声音都要尖锐。他曾遇到过的生物中，只有一种在飞行中可以发出这种声音。 龙！ 卡德加大喊着，一把抓住图拉扬。在他们两个扑倒在地的同时，一声怒吼和嘶嘶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手臂上一阵剧烈的灼痛感让卡德加痛苦地倒吸了一口气，接着更多的嘶嘶声接连响起。他袖子上有个冒烟的洞，洞下的胳膊被烧得面目全非，嘶嘶声则是某种东西在吞噬下面岩石的声音，这是岩浆。在达拉然的时候，克拉苏斯曾经说过，黑龙能够喷出岩浆。卡德加抬起头来，看见几个小小的黑影在尖刺间飞来飞去，然后往高处飞去，紧接着又俯冲下来。攻击他们的动物还没有马大，大概有两米长，但是翅膀展开之后要比马大得多。他们长着小小的脑袋，背上只有几根尖刺。卡德加意识到这些一定是不成熟的幼龙。 举起盾牌，准备好武器，这些龙还没有完全长大，我们可以对付。 当心，这些幼龙虽然不如他们的父母强壮，但仍然很危险。 弓箭手，射击！ 图拉扬开始指挥部队攻击，在图拉扬旁边的奥雷利亚开始向这些敏捷的小东西射箭。他一箭射穿了一只幼龙的喉咙，长弓的力量推动着箭杆穿过了幼龙那未长成的青质鳞片，那东西直冲上云霄，显然非常痛苦。随后第二箭穿透了他的眼睛和脑袋，他嚎叫着坠到地面上一动不动了。士兵们受到了鼓舞，他们狂热地挥舞着武器攻击着那些幼龙，并不时缩身低头躲避着对方的利爪和他们喷出的拳头大小的熔岩。幼龙呼啸着从他们身边疾掠而过，然后又斜着身子盘旋回转， 现在他们的数量更少了，不少幼龙躺在尖刺中死去了。图拉扬转过身，刚要对卡德加说些什么，忽然大地开始震动，图拉扬差点摔了下去，好在他及时控制住了身体，才没有被周遭的石头尖刺刺穿。现在每个人都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努力试图站稳，他们脚下的地面在剧烈震荡。 以炫光的名义，这是什么？ 图拉扬脱口而出，然后他转过头来，震惊地紧紧盯住卡德加左侧。卡德加有些害怕，但还是得面对真相。他向自己身后瞥了一眼，被震惊得几乎瘫倒在地。在卡德加背后，一个看上去比食人魔更为可怖的生物穿过了十字丛生的地面，不是绕过，是穿过。他的身高几乎是食人魔的两倍，他的皮肤又厚又粗糙，像岩石一样坚硬，手臂和肩膀上雕刻着各种图案，一排黑色的尖刺像一座小型山脉般从他的背后延伸下来，更多的尖刺从他的肩膀和上臂突出来，而那张脸也许是这生物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处。他的五官与食人魔有些相似，但是显得聪明很多。这个生物没有獠牙，但他泛黄的牙齿又长又尖，长着一对尖耳朵，他那只目光炯炯的独眼紧紧地盯着他们。巨兽咆哮了一声，声音的冲击力让周围的石头都炸裂开来，越来越多的身影从东面和西面的石林中出现。这些食人魔的体型与大小和卡德加之前遇到过的一样，他们咆哮着，嚎叫着，大笑着，冲向联盟士兵们。 那入侵者，杀光他们！ 等等，我们无意冒犯。 冒犯？你们活着，那就是冒犯。 不管你跟他说什么，都不起作用。该死的，那些龙又来了。 卡德加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为看到幼龙而高兴。当幼龙们绕回来再次发动攻击时，他真想感谢他们。食人魔和他们领主的注意力完全被幼龙们不分目标的无差别进攻吸引开了。他们把精力转移到来自空中的攻击上。他们举起圆锥形的大棒，卡德加立刻认出来，他们使用的是从山上折断下来的尖刺。卡德加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 幼龙，攻击幼龙！ 奥雷利亚盯着卡德加看了一会儿，卡德加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逃跑机会。食人魔和他们那奇怪的领袖的注意力此刻都在那些幼龙身上。但图拉扬咧嘴一笑，点了点头，他也明白过来了。现在联盟的士兵们也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会飞的爬行动物身上，用剑和弓箭对付他们。但是与食人魔对幼龙的攻击相比，联盟士兵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食人魔能轻易将这些野兽从天空中击落，然后踏上他们的身体，用巨大的双脚将这些未成年的龙碾成粉末。他们那体型庞大的首领也同样杀死了一只幼龙，他甚至没有使用大棒，只是简单地向上伸出手，就抓住了一只正在冲锋的黑色幼龙，就像卡德加抓住一只朋友扔过来的苹果那样轻松。这只巨兽一只手抓住幼龙，用拇指和食指捏着这只试图逃脱的幼龙的翅膀，然后他把幼龙送到嘴边，仰起头，一口吞下了幼龙那长满鳞片的身体，随后咀嚼了几次，将幼龙的翅膀也卷进他那巨穴一般的口中，最后一口咽了下去。图拉扬被震惊地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他刚刚看到的情景，他放下剑，抬起了面罩。那群食人魔的领主满意地走过来，看着卡德加。 龙来了，你们能逃跑，但是却没跑。你们留下来战斗，帮助了我们。 我们不会跑，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我们只希望…… 那个低沉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惊讶。卡德加能理解，他敢打赌， 以前很少有人愿意冒险帮助食人魔，他感觉如释重负，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正当卡德加喘了口气，准备继续谈判，希望能够达成休战协议，然而这时地面突然开始摇晃起来。这个怪物回头朝他来的方向看了看，然后弓起了身子，双臂保护性的环在他宽阔的胸膛前，嘴里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半是咆哮，半是呜咽。看到这些，卡德加敢下定论，这只几乎能生吞下整条龙的野兽受到了惊吓。一想到居然还有什么能把他这样的东西吓着，卡德加便觉得不寒而栗。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几分钟后，第二只怪物从山中大步走了过来。这个生物比第一个更大，背部和手臂的石头尖刺更多。比起前一只棕红色的巨兽，它的皮肤比另一只更红，它的独眼无比暗淡，以至于几乎整只眼睛看起来都是惨白的。它的牙齿更长，也更尖锐。巨兽那只惨白的眼睛里蕴藏着深邃的智慧，它紧盯着卡德加、图拉扬，还有其他人类。 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还活着？ 我们只是路过，我们不是你的敌人，让我们走吧。我们 不，你们离开，你们会说出来，会说格隆，会说格鲁尔，部落会来。不，你们最好去死，秘密保持安全，格隆保持安全。 我们会保守你的秘密，我们帮助格隆战胜了龙，他可以向你证实这件事。 卡德加说着，图拉扬同时看向刚才和他们交谈的那个生物，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卡德加知道他是不会帮忙的。在受到责备之后，这个庞然大物蜷缩成一团，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刚刚受到惩罚的孩子。卡德加意识到，或许这就是事实，第二个怪物是他的父亲，而他只是孩子。这个想法让卡德加为之一颤。那个自称格鲁尔的巨人皱着眉头看向四周，显然现在才注意到散落在山坡上的黑色幼龙尸体。 这些龙是你们杀的？ 是的。 哈哈哈哈哈！也许是杀了些小龙吧，这个我们就能办到，不需要帮助。不，你们死！ 等等，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你们太弱了，帮不上忙。 也许我们可以，说说吧。 黑翼的伟大父亲。 黑翼，伟大父亲，死亡之翼，你想让我们杀死死亡之翼？ 什么？死亡之翼？他在这里。 他们要我们杀了死亡之翼。 是的。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害怕了！哈哈哈哈哈哈！